就用我这把雨伞吧。 这是金子泥捻。 我不，不要金的，不要金的。 这日过时的。 拿去吧。 啊，如此多谢了。 请问二位娘子家住哪里？ 就在前堂门外。 我带我前去古闯。 多谢君子 恩顺。 高儿华佛摆平对我送客孤山看路没有， 船家船家 啊，客人叫船吗？ 真是， 你们往哪里去呀？ 先送我们娘子到天堂门，再送我到青浦门，多把船钱就是。 好好好，上船来吧。 二位娘子湖岸之上，你是芦花，需要相随。 多谢你。 龙心哟， 是啊，今儿风大雨大。 说，君子有空请来坐坐。 孝顺干预，定当担负把衣后。 客人，钱塘门到了。 这哟，天怎么又下雨了？ 是啊，又下雨了， 这便日过是好。 是啊，这算 不方事，小姐只管拿去，我赶雨来去就是。 多谢君子。 再请听断桥。 是要分娩了，且到那边歇息片刻，再想办法吧。事到如今，只好如此。青妹，这不是断桥木，正是断桥。 Thank you. 怎么你今日也要为妻救命吗？ 你 依然明不了，我依然明不了。 姐姐，咱们走。 亲妹，官人如今他明不了， 姐姐。 小青。

桥饯别。 听我名 四郎探母。李陵碑。